乌龟，壁虎闹日嗲是乌龟，路佛买衣柜，木布袜盐露堆，堆真着粘滴有滴牙泪，热盐稀着笑老爱灰灰。 这酒路酒老味，酒酒酒老佛公味，把莫点金麦拿古滴雷，把温柔归归，这这酒路酒老味，酒酒酒老点堆堆，我能带路咪好那堆。温柔归归，这这酒路酒老味，酒酒酒老佛公味，把莫点金麦拿古滴雷，温柔归归，这这酒路酒老味，酒酒酒老点堆堆，我能带路咪好那堆，咪好那堆。 就